索克萨尔第一个挂掉，而且是在总决赛这样关键的舞台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让人相当意外的结果。于文洲既是蓝宇的强点，也是蓝宇的弱点，这一点人人清楚，当然也包括蓝宇战队自己。所以，对于索克萨尔的保护，那是蓝宇战队从来都不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结果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索克萨尔居然第一个被干掉，即便轮回付出了牺牲一人的代价，却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大丰收。蓝宇的支持者们都被这结果搞得焦急万分，蓝宇战队在场上显然也有点慌乱，双方第六人自动替换入场，依然是5对5的局面，但轮回却趁势打出了一波高潮。 不过蓝宇毕竟是以常规赛第一一路杀进总决赛的队伍，于文洲退出比赛对他们影响虽大，却也不能让他们立刻崩溃。蓝宇战队5人迅速稳住战脚，和轮回又展开了拉锯战的模样。于文洲的人虽然已经不在场上，无法做出任何指挥和布置。 但是，像他这种战术大师对队伍的影响，是从平时就潜移默化灌输到队伍中的。此时他虽然已经不在，蓝宇却依然是个整体，依然打着高效的配合，这也是一支职业战队该有的模样。比赛在无数观众焦灼的注视下继续着，双方角色的血量在对攻中不断下降。 即使各有治疗的存在，却也不可能将全员保持满血状态。这是 PVP， 不是 PVE。战斗中充满着无数的变化，治疗要做的就是紧跟战斗的节奏，把自己的每一滴法力和每一个技能精准地分配下去。在这个战场，没有任何人有奢侈和浪费的空间。 有时一次治疗的溢出都有可能是一场对决的败因之一。双方的发挥时有完美时有瑕疵，此起彼伏的交换中，生命、法力都下降到了一定的阶段，比赛已经到了残局。这种时候更需要完美的发挥，双方的注意力都很集中。 除了时有在频道中闪过的黄少天的唧唧歪歪以外，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紧张严肃。黄少天的垃圾话在这一场比赛里有没有起到作用呢？轮回战队的选手虽然不是个个都像周泽楷这么寡言内向，但毕竟王牌就是一个队伍的风向标，所以这对整体来说也是比较沉默的，基本不会在频道里多说什么。 尤其是遇到黄少天这种完全不和你讲道理的无脑输出型垃圾话，轮回的人更加不会去自取其辱。看着黄少天这时有时没、反正从来就没停过的喋喋不休，轮回选手到底心情如何？那没人知道。至少从比赛场面上来看，好像没出现什么太大起伏。但或许没起伏就已经是他们受了影响了呢。 要是没有这大串的垃圾话，他们可以打得更加完美呢。所以垃圾话这种武器，作用实在是不好检验。逆风、连突、升龙、落凤、剑击长空，垃圾话不断的黄少天没有失了他捕捉机会的本色，突然抓住空档一波爆发，连串的剑招在其他人阻止打断前已经全部交代给了轮回阵中杜明的剑客。对付这个自己最为熟悉的职业，黄少天看起来却是更加的冷酷和顺手。五招完毕，一个上挑，一个仙人指路，杜明的剑客被吹飞的同时已然毙命。黄少天还没来得及高兴，击杀一人后转视角一瞅。 射击！射击！射击！射击！射击！是的，神枪手的大部分技能在黄少天眼里看来都完全可以用一个字就概括了，不就是一直在射吗？接连不断的枪声加适当的拳脚，黄少天击杀一名角色的同时，周泽楷这边赫然也是一波爆发干掉了一人。 靠！来和我单挑啊！ 黄少天一边屏幕上吼着，叶玉生帆一个三段斩已经朝着一枪穿云削了过去。这家伙灭了一人还没完呢，还在那儿继续射射射，再不阻止，可能一气就要被他打掉两人了。叶玉生帆杀来，周泽楷也不敢怠慢，暂时丢开眼下的目标，一边退开，一边把枪口调转对向叶玉生帆，边打边闪。 靠，有种站住不要跑啊！ 黄少天喊道，听起来好像周泽楷相当没种的样子。但只要是个玩荣耀的玩家都会知道，神枪手这职业就算有近战的体术技能，那也肯定要尽可能的拉着距离占你些便宜再说。你要一直没手段追上人家，那就直接被风筝死好了。所以周泽楷的举动其实是相当普通的，黄少天的嘲讽事实上是无理取闹的，但从黄少天的垃圾话里寻找道理和逻辑，这本身也是一种无理取闹的行为。双队的王牌杀手直接碰撞，总是让人期待着可以多点刺激和火花。结果黄少天一路对着周泽楷不住地叫骂着，叶玉生凡却是连三段斩都没施展完整就转了弯了。他要攻击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一枪穿云，这攻击的目标都换了，黄少天喷出的垃圾话却还是冲着周泽楷，而且相当明显。换作一般人，这会儿肯定早晕头转向了，没准甚至会提醒黄少天你压砍错人了。但职业选手哪会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被晃点呢？被业余生凡欺近身的方明华一点都被黄少天的指东打西干扰到，指挥着他的笑歌自若从容后退，接受着自家其他角色的掩护。蓝雨战队此时却像是有了一个统一的指示似的，竟然齐朝这边扑来，表现出了要将笑歌自若一波打灭的决心。周泽楷这时候站出来的又是周泽楷，远距离攻击辐射面积大的特点算是被周泽楷发挥到了顶峰，一枪穿云双枪中飞出的子弹硬生生拖缓了蓝雨其他三人齐朝这边举来的举动，搞到最后形成的竟然是轮回三人围剿夜雨生凡的局面。看起来两队都是一边一对三，一边三对一，但对蓝雨来说，三对一和一对三他们都是处于被动的，哪怕这时想化被动为主动，一枪穿云的距离还远着呢。等三个角色近身主动起来，以一敌三的业余生凡不知道都被人贬成什么样了。黄少天是一线大神不假，但同时一挑三这个就有些假了，更何况现在是残局阶段，大家血都不多，以一敌三想强突脱身恐怕都有些困难。 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 垃圾话窜起的同时，先是电子统计灯亮了个黄灯，给黄少天一个黄色警告。很显然黄少天的这个靠不是什么文明的用法，他偶尔说一两个大家就睁一眼闭眼算了，现在居然排着队来了一大串，警告一下是必须的。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黄少天立刻是换了字儿，他也不敢顶风说脏话呀，警告堆多了是会被禁赛的。至于他这见到底是在说看见还是在骂见见见见，那就无从知晓了，毕竟这字儿不像靠那样有一种很公众的解释。喷着垃圾话的黄少天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手速大爆，夜雨生凡没有退让，没有强突，居然见光霍霍的就和三个角色对攻上了。残局血少状态，退让反而不美，黄少天此时是想拼了命的给予对方造成尽可能多的伤害。血花满天，有夜雨生凡从三个角色身上击飞出来的，也有从他自己身上挥洒出来的。黄少天以这样一种悲壮的方式试图也来一次对子，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三。 他没想着可以凭一波爆发就把对方三人干倒，甚至连同归于尽也没有想过。但是他想尽全力在这一波里压低对方的血线，而后的事情就交给他的队友了。 交给你们了。 黄少天留在频道里的最后一句话可一点也不垃圾。夜雨生凡倒下了。但轮回三位选手的血条都在他这一波毫无保留的爆发给压下了许多，再被蓝雨不顾一切冲来的三人压一波的话，很有可能直接团灭，再然后就成了绝对的三对一局面。激烈的残局已经到了以命相搏的阶段，轮回的选手此时也没有退缩，三人顽强地迎上了蓝雨扑来的攻击。团灭，轮回三位角色最终全部倒下，但是死前却也带走了蓝雨战队的守护天使灵魂愚者。几乎没有任何的停顿，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已经杀到，整体局面二对一，但是轮回剩下的这个一是周泽楷，除了加血无所不能的周泽楷，所有人都知道结局很快就出来了。周泽楷虽然强大，但毕竟要面对两个对手，一枪穿云打到这个阶段，生命法力也一点都不饱满。砰！场上最后响起的是一声枪响，锋芒会剑倒下，一枪穿云站到了最后，他的生命所剩无几，但看起来依然是那么的从容不迫。但当镜头交给了他的操作者周泽楷时，从容好像不见了，出现的是周泽楷面对镜头时一贯的局促不安。不过即便是这样，胜利之后的喜悦却怎么也隐藏不住的，赛场观众席上迅速爆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这里是轮回的主场，而他们刚刚赢得了胜利，总决赛中的一场胜利。第一回合结束，轮回以 7.5 比2的最终积分领先。